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4月27号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要求当局立即停止统一民族对抗活动，着手改善南北关系。会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宣读了会见书。会见书强调，政府现在也要积极努力改善南北关系，并废除那阻挠南北交流的无二色措施，重新启动金刚山旅游项目和开城工业园区作为其第一步。